走进大新，祝福大家万事大新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来来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蓄水啊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蓄水 烟花啥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师傅走了之后，小哥俩商量着今后如何练功，师兄王殷提出来让师弟孙茂昌跟着自己练，那么他的这个建议会得到师弟的响应吗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孙茂昌一听，我跟你练什么呀？可是你比我大2岁，也就多吃2年盐呀。您教我什么？咱一块儿练的呀。老师教您的那些我也会呀。那会不一样，会跟会不一样。我得的功夫，你得的功夫。嘿，你还别说，说到这儿了，王英站起来了。这40多学生我都打过，我还就是没打过你。头样你是少张贵堤，我在你们柜上做工，我吃你爸爸喝你爸爸，你爸爸养活着我，又请老师给我教能耐，我跟你有点抹不开。再有一个呢，你这功夫又不错，平常练武的时候呢，别人也跟你打啊，也跟我打，我都比他们强，就独单呀，我不知道啊，你这功夫怎么样？这么办得了，这不说到这儿了吗？老师也走了，咱待着也没事儿，咱哥俩连玩，后边靶场的，咱哥俩过过手。这么着，嘿，你输我个一招半式，你就知道我有多大能耐了，你就知道你是不是得跟师哥我练了。孙茂昌一听，这人这心里有病啊，这是。咱俩可打什么劲呢，师哥？您也甭提我是不是少掌柜，您也甭提您是不是柜上的伙计，这功夫不亏人，个人练个人的。明儿回头呢，有名师呢，咱俩一块儿再跟人学去。哎，让我爸爸掏钱，咱把人请来，咱哥俩别打了。姿势您比我厉害不就完了吗？怎么意思？什么叫姿势我比你厉害？那意思口服心不服，嘴里说了，实际你是不服我呀。你是不认头跟我学啊？您要非说我跟您有什么可学的，一块儿练武，就说咱哥俩动手，我不一定准赢您，说准了您就比我高吗？也未见得。呵，你瞧这茬儿，老啊，这话里话外的你还比我厉害，那今儿不练还不成了。走。孙茂昌一瞧，咱哥俩真比划比划，哎，不禁比划，这么比划还不行了。本来呀，我没动这心，今儿你不是兄弟，你把话说到这儿了吗？看见没有？ 这会儿啊，灶上也没事儿，头来也没事，住店的没进来呢，出店的没走呢，都找来，把店里闲着没事的，除了老掌柜跟先生，咱别惊动了，剩下跟咱班上班下的小哥几个当个见证人，大伙儿都瞧见了，咱哥俩还真练一回。好吧，我在后头等着您，您组织人吧。孙茂昌上后院等着去了，王英呢，坐屋里找，啊，烧火的、劈柴的、挑水的，全都给找来了，都是店里的伙计，一开始都跟着一块儿练来的，全不灵啊。连附近这街坊的这孩子，大伙都是师兄弟儿，知道王英厉害，王英一瞪眼还不敢不去。干嘛老师走了您要练我们是怎么着？不练你们，练少掌柜的。你们哥俩因为什么？什么也不因为，老师走了我还跟我练的不服啊。你们都站着瞧着，当面我把他打趴下了，打这以后让他来一心服口服。您这人可真行，知道您厉害不就完了吗？完了不成，都打过你们没打过他，我瞧这意思有点不服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这一招呼来七八个伙计，大伙一瞧孙茂昌在后院坐着，孙茂昌一抬头一瞧王英把哥儿都领来了，怎么着哥真打真打呀，来来来来来，都靠边都站好了。说着这就脱外边的衣裳，孙茂昌一瞧那没办法就动手吧，也把自己外边长大的衣裳款去，哥俩往板场子一站，这一拉家门都一样，为什么？这一块跟老师学的都差不多呀。俩人这一亮家门啊，大伙一瞧罢了，还得说人家王英跟孙芝，我们这少掌柜的跟我们这大师哥真厉害，人往这一站呢，哎，就瞧着比我们有功夫。老师当初教这个了，我们站不住，不练呢。那人下功夫这一站。倍儿瓷实，看得出啊，站过桩，下盘稳，有功夫。王英呢，求胜的心切，兄弟，留神！说时留神，往前一垫步，这手一晃面门，这拳照着孙茂昌就打。孙茂昌伸手接拳，两个人窜过来蹦过去，这么一动手，王英后悔了，怎么真厉害呀？拳脚如风，自己呀一点便宜不占，打别人没废物这事。眼看着二十多手拆过去了，越打心越寒，这一怯战，孙宝昌也搭着年轻点，你非要打吗？那已然动上手了，咱也就甭客气了。王英一落空蹦起来，趟着一脚整踹身上，啪噗，王英一滚儿，众师兄弟上去呼啦一下把王英往起上，哎呦师哥怎么了呢？什么东西？我看有一什么滑一下子，这不给他下台阶吗？这王英站起来这脸都白了，拿眼一瞪孙茂昌，一扎子膀子把跟前这几个一推开，那意思还要动手。孙茂昌一摆手，别打了哥，您那打不过我，再动手您还趴下，这个嘿得下私工，我们也不是没闲着，我们也练来的，只不过我们不说就完了，这么些师兄弟都让您给揍了，我跟谁动过手啊？不动手啊不等于说我不练，哎，我们也练，您想赢我吗？想赢我您也别跟我练，我说不出这话来，怎么样把我打趴下了？打趴下我跟你练，现在怎么样？你趴下了，你跟我练呀。我不说这个。您打这以后啊，这孙宝昌呢是跟他发孩一块长起来的，又把他打趴下了，说这可也是心里话。他这行为呢，孙宝昌也生气。孙宝昌这还说呢，王英当着这么些个伙计，这脸上可就挂不住了。王英一咬牙，别说了。孙茂昌，行， 就冲你这句话，好嘞，我找地方下私工去。可你盯着我，我下完这私工回来，我就找你报仇。你可也别闲着，你要就这么练下去，哎，咱俩还能碰得上。你要不练容，我练好了回来，你可净等挨打。大伙儿一瞧要出事，都过来压事，两边一劝，嘿，邵掌柜的，您别介，您跟他客气两句，他是大师哥，他又平常心焦气傲的，您那说两句这个矮话，哎，您也不低身份，你都知您比他厚道。这边呢，大伙劝王英，哥，您别生气，您别生气，他这也气话，您干嘛这赌什么气？一会儿长起来的哥们儿，他又是邵掌柜的，大伙儿这么一抹稀泥，越说王英越搓火，甭劝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到账房找先生算账。王英呢，是老伙计，其实呢，他家境还不错。您别瞧不起王音，一个啊店房里的伙计，在乡下还有二亩地，家里还有两间房，可是父母早亡啊，孤身一人，这些年在孙家店勤勤恳恳的干活啊，舍不得吃舍不得花，还攒了几个钱儿，都在柜上存着呢。先生算账，干嘛？不干了，辞活。这月的工钱一分不要，打上月月末开始算起，连我这些年存的柜上的钱您都给我吧。跟先生算账，先生说你得找老掌柜的跟我说呀，你跟我说不能把钱给你啊，你因为什么辞活？那您甭管了，这话不能说呀，我怎么找老掌柜辞活呀？老掌柜的，我不干了。又怎么了？想涨工资？不是，伙食不好，吃的还行，嫌活太累，我倒不嫌活重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揍你儿子。这怎么说呀？不能跟老掌柜说，干脆我告诉您说吧，我有急用，您把钱给我，我不干了，我得走。这钱是人王阴的呀，你凭什么不给人家？人存在这儿呢。先生说这么办得了，你呀也别逼命，你那回屋呢收拾东西去，我这给你算账，我知会老掌柜一声，钱上有大笔的款项要动呢，我得跟老掌柜说一声，反正您得给我，我不干了。回屋这就收拾铺个卷儿，小哥几个追到屋子里来也拦不住了，孙老掌柜也知道了，孙老掌柜不知什么事，这孩子怎么突然就不干了，在账房这儿整碰上。王英一瞧孙老掌柜有点磨不开，行李卷啪往门道一扔，进门给老爷子跪下了。老爷子，只有我对不起您，没有您对不起我，可是我不能跟您这儿干了。老头问说你怎么了，王英也不说，您让先生给我算账吧。这么着，我出去闯荡二年，混整了回来，我忘不了您这些年养我。说的老头怪扎心的，老头不知道这事情打儿子身上起呀。先生说您看怎么办呢？老头心里话说，你这个非要走，铺卷都收拾好了，给他算算账，一五一十啪一算，他说这月工钱别不多给他俩月工钱，连他压的柜上的钱都给他，不能少这孩子的，孩子打那么点上咱这当伙计来，我看着长起来的。老头厚道，不仅不克扣他的，额外还多给。王英拿完钱二次给老头磕头，得嘞，我跟您回家了，递了铺盖卷到家了。到家可就把牙行的人找来了，干嘛？卖地卖房，家里有二亩薄地一直租着住，跟人家说啊，你要么把我这地买了，要么你也就甭租了，两间房也不要了，家里东西全卖，卖抄家伙。他着急走啊，这东西卖着就贱。人家呢，街坊邻居都说你又年轻，你又不懂，这东西呢，想卖行市你得等，我等不了，贱卖也卖。也就这二亩地跟这两间房呀，哎，值点钱，剩下东西那就无鸡聊俩钱，还真不含糊。 连的这几年攒的工钱呀，凑到一块儿，够个百八十两吧，也就哎八九十两银子。拿着这钱，可就上路了，干嘛？找剑客去了。哎呦，真苦，也搭着他呀，能吃苦。他自己有算计，我满盘可就这八九十两银子，花完了完。这要说花完这八九十两银子，我还没找着老师呢，没找着剑客呢，我可就算拉杆要饭了，多寒碜。虽然没人认得我王英，但我也够寒碜的。为了找孙伯昌报仇，我得吃这苦，这银子我得省着花。他把这八九十两银子这么一分配啊，我得照着在外边有三四年的打算。这一年呢，我也就花的十两二十两到头了，那一个月呢，最多二两银子，二两银子不少，吃一个月也够瞧的。就带着干饼子咸菜喝凉水，凉水走到哪行到哪，就这么步鸟愣往下走，真有恒心，真能吃苦。好，围着中国地可就转悠上了，转来转去也不怎么那么巧，转到浙江杭州地面，跟人一打听啊，说呵，你找剑客，你到杭州算对了。杭州东关十里地以外有一位剑客，姓吕，姓吕名景山，号叫刘良，别号晚村，在家杭大人称吕大先生，江南大侠吕留良，人间的剑客。你访访这位吧。住哪儿啊？住杭州东关，找去吧。打这儿说到了吕留良家附近一打听，人人尽知，说你要访这剑客呀，你呀有个十里亭。哦，十里亭是什么所在？十里亭说是十里亭，实际是个大茶馆，也卖饭。一楼啊就是大茶馆，二楼精致的雅间呢，哎，也呀有小炒，有酒，那儿呢喝酒的下棋的居多。这个吕大先生好下棋，差不多在家的时候呢，天天都上十里亭那儿下盘棋去，或棋友是不少，干什么的都有。您上那儿找吕剑客去得了。呵，王英一听，就这儿了。到了十里亭一瞧，和大茶馆真热闹。一楼啊，压压叉叉这都坐满了，都是喝茶的，聊天的，谈论些个市井新闻，好不热闹。人说了，二楼喝酒的下棋的，人家吕剑客呢又好下棋，一定是二楼。吕顺楼梯来到二楼，到二楼一瞧啊，呵，好讲究了。那这江南的茶馆啊，那个做派跟北方的茶馆不一样，哎，有一些个散台也有，散桌子，单大桌子也都讲究，不是大八仙，小六仙桌，两旁边也不摆啊板凳，跟楼底下不一样。每张桌子边上什么官帽椅啊，四出头啊，哎，圈椅啊，禅凳啊，小五凳啊，玫瑰椅啊，都是这个很精致的小六仙儿。你别看左一个右一个，错落有致，不显得凌乱，很雅致的。靠着这头呢，哎，有这么一个酒柜，蓝柜的后头呢是货架子似的酒架子，上面摆着几个酒坛子，几个酒瓶儿。您别瞧酒坛子酒瓶，不是那一般的瓦器，都是前明的好瓷器。您要翻过来一瞧，都是大明嘉靖年间的官窑。您要听现代那了不得了，但是大明嘉靖年的东西呢，要在清康熙年呢，哎，也就属于上等货色，哎，不是十分的珍奇。在一般的茶馆里能有这样的可就可以了，摆设不俗。横着一块匾，出于名人之手，写的是十里亭， 两旁边立着有两块牌子，上手这个写拾得，下边这个写引河，再往墙上一看，俱是当地名人字画，也有写的也有画的。孩子王英也看不太懂，总觉得是不错就是了。再往头里这酒柜上一瞧，干净啊，红漆的托盘上摆着这么几样小吃，都是精致的点心。那个花生啊，不是说咱们北方这个啊，搁点大料花椒煮花生煮毛豆就酒的凉菜，不是，大概是人家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茴香豆。哎，是不是我不知道。哎，怎么着也得有点蜜饯呀，是不是玫瑰枣啊，金丝蜜枣啊，也得这个，反正挺精致吧，就说南方的小点心。哎，这都是下酒啊，喝茶的下酒菜。再一看这个伙计呢也都干净，哎，长得也不错，说话也和气，虽然不到晌午正饭点儿，但是这二楼啊也已经多半堂座了。哪位吕大先生，哪位剑客，那哪知道啊，站楼口这喊，各位，哪位是吕大剑客？我是王英，我打算拜他，言语一声。他谁理他，靠窗户找一干净地儿这坐着了，吊帘往里边一瞧，呵，一拉溜，五间都是单间儿，哎，垂着有竹帘子，哎，有棉布的帘子，还都不一样。门口呢贴着小竹牌，那竹牌上写着单间的名字，都是很雅致的。里边呢那就看不恨真了。伙计一瞧，一位年轻的后生自己坐一独座，可就过来了。嚯，爷爷，您用点什么呀？先不忙，打听一人，您问。有位别号晚村的吕老剑客，您熟吗？ 熟啊， 差不多，见天上我们这儿喝茶下棋来，总来。 哦，太好了，哪位是？您给指引指引。 我呢，想见见他。 哦， 今儿没来，不是见天来吗？ 是， 是见天来，他就今儿没来。他也虚人不来，是不是？ 哦，这倒是。 那他明儿来吗？那我哪知道，这都没谱，人家有人家的事。 是是是， 对，这么办你看行不行？您说，今天他要不来，我跟这等会儿，万一他一会儿要来呢？也对，您可以等会儿。这个，他你能给他带句话吗？ 啊，您说， 万一明天他要来了，我还没来呢，您可跟他说一声，就说我叫王英，我打算拜他为师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快要发扬面目。